顾然娶妻生子之后，顾元白开始琢磨起退位的事情了。皇帝当久了对谁都不好，顾元白身子骨不行，更需要在年纪大了之后好好的养上一养。顾然已有贤名，他是一个很好的接任者，但退位的决定并不是那么好下的。站在权力巅峰几十年，说一不二几十年，骤然要将位置拱手让给年轻人，顾元白也有些不舍和惆怅，但他已经掌权够久，到了该放手的程度了。顾元白开始做起了准备，他相信自己，却不是决然相信顾然，他需要在退位之前将皇权压低，抬高文官集团和武官勋贵的权力，使其和皇权三方平衡。若以后的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，那过度集中的皇权只会对大恒造成灾难。正式堂枢密院和监察处同样需要整改，制衡一道已融入了顾元白的骨血之中，就好像呼吸吃饭一般自然。他需要考虑的太多，一个国家换了主人的事情也太过重大，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去了2年。顾元白已经不再年轻了，但他却像醇香的美酒，仍然动人温和。长久的身居高位，让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说不出的尊贵和威仪，这样举手投足的大气丝毫不因时光的流逝而褪去半分。这一日，顾然和薛远一同从外走进来时，便见到书房紧闭，田福生面色古怪地候在书房之外。薛远上前就听到书房内的圣上声音冷冷地说： 给朕滚。 是新一任的状元郎。 薛远静静朝他竖起手指，田福生噤声。田福生老了，听不清书房里的内容，但薛远还能听清。薛远侧着耳朵，鬓角处染上几分白霜，他长久不露声色的面容已经激不起点滴波澜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叹了口气。他上前推了推书房的门，光亮从门缝中穿过，散落的灰尘在光线中沉浮。状元郎红着眼睛瞪着他，嫉妒和火气交杂，狠狠道： 逆臣，圣上若是都能看上萧远，又为什么不能看上我？ 状元郎年轻俊朗，除了官职大小外，自认不输薛远。圣上退位后就要同这位枢密使大人同游山水，这一次面圣可能是人生之中最后一次见到圣上的机会，满腔爱意再也忍不住，宁愿死也要圣上看他一眼。薛远被骂了一声逆臣，他还未说什么，圣上手边的茶碗已被扔出，重重砸落在状元郎的身上。 滚下去。 状元郎的表情痛苦而狰狞，他含恨看着薛远。薛远已经很少亲自动过手了，他在官场之中练就了一副永远面不改色的神情，该笑则笑，看起来很是风度翩翩，是个好说话的君子，但骨子里的暴力从未从他身上离开，他仍然会暴怒，会用残忍的手段出口心中的恶气。在圣上面前，薛远没有动状元郎，他笑着看他被宫侍带走，等下旨之后，他便回了府，端坐于书房之中，派人请状元郎前来。状元郎来了，薛远抿了一口茶，撩起眼皮指了指对面的位子： 坐。 昏暗之中，他鬓角的白霜已被遮掩，只剩下高大的身形，如同一座高山那么巍峨。等状元郎坐下之后，薛远便笑了笑，起身走到状元郎身后，掌着他的脑袋狠狠往桌角上撞去，一下又一下。状元郎的惨叫声无人理会，鲜血崩了一桌，从肩角流了一地。过了很久，薛远才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 你该高兴，你碰到的不是几年前的我。 当日状元郎一身鲜血，被人抬进马车之中，从后门送回了府。薛远做事早已不露破绽， 但这次他却故意露了些马脚，借此警告那些想要打他圣上主意的人。从始至终都没有人能越过薛元走到圣上身边。顾元白听完这个消息后倒是笑了， 多大的人了，竟然还跟个醋桶似的。 薛远轻轻在他头顶落下一吻，岁月静好地搂着他。 我已生出白发了。 顾元白即便是被时光所爱戴，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了几根月光度过的银丝。薛远勾起他一根银丝，与自己的交织在了一起。 都已相伴到如此，哪里还能容忍插入？ 顾元白双眼一弯，不置可否地笑了起来。他在心中悠悠地想： 一辈子啊，就在大恒过去了，挺好的。